长而不分离，我俩一条心，我们俩划着船儿彩虹里呀彩虹里，俩心相印，划着桃花心。 随心， 送给你一个顺利， 送给你一个初恋，送给你一个亲密，送给你一个聪明， 送给你运气。 来来来来来来，把祝福送给你，来来来来来来，把祝福送给你，温暖